是吧？你不见兄弟也说了吗？多讲点，多讲点，对，就是，哈哈，尽量给您多讲点啊。平常还有荣平、小铃铛，呵，来一帮啊。杨森师傅，这个继续啊。北京晨报说这么一档子事儿啊，反正这个事情呢，也看怎么说，事主也有责任。什么什么事主啊？嗨，让人给碰瓷了哟。那你们事主有责任，您听我说呀，说是啊，跟歌厅里头唱歌喝酒。喝完了之后呢，结了账出来就直接奔自己那机动车去了。哎哎哎，你说等会儿喝了啊？对，还没事儿，反正今儿晚上估计警察不出来，好嘛，侥幸的心理把车打着了，刚出这路口打边上，咚，直给过了一辆车给撞了。哎，您撞车呀？怎么回事？他觉得他挺得理的，你知道吗？谁成想那车上那哥俩下来之后，甭废话，掏钱5000一。棒子都不能少，为什么呀？你看你喝了敢叫警察吗？哎呦，真不敢，让人家给啊给碰了不是吗？专门盯这个酒驾的，专门有这种碰瓷团伙，是应该严厉打击，但是喝酒不开车，这您忘了吗？还有啥麻将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。 哦，是啊。 是吧，这个啊，我就说啊，人家这个4148也说啊，你看那个是吧，前面那大兄弟，后面那大妹妹，哈哈，对，这个我管不了，这我真管不了，是吧，酒幌子嘛，这没辙啊，这您是多包涵。是吧，另外呢，人家有那个反正是骂街的听众呢，这我也管不了，是吧，人一般有那个极个别的骂街听众，我只能埋怨这天不好，嗯哼，是吧，哈，还有这事儿呢，北京晨报说一档子事儿，呵，没听说过的事情，这太个别了，都上法庭了吗？杀人了，说是一个男的，这人又聋又哑，跟他聋哑没关系啊，就这人啊也是太有意思了，通州那边人拿着棍子呀，趁人不备，在地下通道里面，东城西城案发地点，啪啪把俩流浪汉给打死了。逮起来之后啊，比划，那他必须比划，他聋哑人吗？这个法庭上还专门找了一个老师手语，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我这没钱吃肉串，哎，嘿，你说。